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西二环的复兴门桥到官园桥的南向北，以及官园桥到天宁寺桥的北向南方向，还有西三环的紫竹桥到六里桥的北向南，西五环的金源桥到八角桥的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行缓慢的路段。再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东二环的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的北向南，东三环的燕莎桥到国贸桥的北向南，还有金广桥到燕莎桥的南向北，东四环的东风北桥到姚洼湖桥的北向南，东五环的小交亭桥到平房桥的南北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的路段，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接下来马上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任姐，国庆准备去哪儿旅游啊？ 忙忙忙，新房还没时间装修呢。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米，全包全配精装，啥也不耽误。 可我还得花时间选家具家电呢。 三人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点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烟机、灶具，还少啥？ 哇，真的全齐了！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每天限99位。 4008764888，装修交给一号新家，全家可以去旅游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17: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好，今天除了音频直播，我们还有视频直播。来，多杰。 倒是没什么问题，怎么接这么生硬呢？视频直播是两种方式啊，一种是打开北京广播网，还有一种就是下载北京时间的 APP。我们是17点到19点两个小时视频直播， 好，特别好。 嗯， 哎，这样，嗯，小熊跟多宝宝能不能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咱们先聊聊？因为中秋一过啊， 嗯， 其实说心里话，真的秋天真来了。 嗯， 而且老话叫二八月乱穿衣嘛。因为早晚温差会很大，当然这些都不是主要的，最美的季节已经开始了。说说月饼都吃着什么好馅儿的了？ 月饼啊，月饼吃的馅儿真是不少。是说好的还是说喜欢的？ 好，那你先考虑一下。来，小熊你先说。 我是说喜欢的还是说好的？ 好，那咱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好，我觉得呢，今天咱们聊的这个茶呀，确实挺有意思的。 不说那个。 真的挺好的呀， 我们俩都酝酿 好久好久没见这款茶了。 我跟你说，今天这款茶一定秒没。 对对对，尤其就上那种特别甜的月饼，绝对是一款非常好的搭配。 哎，我跟你说，这两天我的包里必备的一种食物或者叫一种饮品，刚才还在给花花和多宝宝在展示，就一小罐白茶。 真的， 小罐茶， 大制作， 单拿的一个罐。 不是一小块白茶吗？ 对，但是那个太贵了。然后我这个是属于咱们自己推的，就节目里头推的那款。哎、然后我放在包里头，哎，自制小罐茶。 这属于抄袭，你知道吗？啊，真是，你脑子弄一小桶也行啊。 他那 是个 小 桶。 哦哦，是一桶。 啊、你们都 有创新， 你们都别拦着我，你们都别拦，你等着，你过来， 你可以扑过来。 哎，关键问题是，我就想说，因为这两天确实是，第一是。月饼吃的太多了， 对，腻， 而且吃多了真的粗心。它不管多好吃， 是， 然后它吃多了它还是粗心， 是， 所以呢，就这个时候配茶呀特别合适。 是， 然后我先说，我今年吃的几款不错的月饼，简单来说，第一是我每年几乎都要吃的半岛的奶黄月饼， 嗯， 真的好吃， 是那个流沙的那个， 流沙的那个，但是它其实沙流的不是特别的厉害，但是它的。贵就贵在于，我说的是这个贵，就是它的那工艺的贵，贵在于它的那个蛋黄的那个选择选材非常好，而且里头的那个奶黄的那个香味儿很香，香而不腻，这个很重要。然后还有一个，我吃到了原麦山丘的一款， 就卖面包的那个 啊，对， 他们家卖面包的，是到原麦山丘的，它有点像酥皮儿的，但是呢，又比苏式的那种酥皮儿那个呢，它改良了一点点。他们家抹茶味儿的、巧克力味儿的做的也不错，一咬掉渣儿的。然后还有呢，大董的那款，我说了，我今年最爱的黑芝麻，它那是流沙的， 哦， 那款真的是我最喜欢的。 那款好期待，真的。 对，我就是因为喜欢那款黑芝麻的，但是它每盒里头只有一块黑芝麻的， 哦， 所以后来我又买一盒，然后只把黑芝麻的拿出来吃，鼎泰丰的。 哦，对。 哎呀，不得不说，鼎泰丰它这两年不管是从粽子还是从月饼，他们的包装都是跟著名的一些先锋派设计师联合设计的。他今年的那个装月饼的那个罐儿，是一个白色瓷的方方正正的，上面画满了小兔子那个罐儿，瓷罐特别可爱。一收到那罐儿，哎，我当时就在想，就真的是想起了我小时候，我们家那个白色的糖罐儿放到那个橱柜顶上，然后每次最幸福的事儿，蹬着板凳拿那个糖偷吃那个，就一下把你一秒钟瞬间带回小时候，所以那罐儿特别可爱。当然他们家的月饼也很好吃，枣泥馅的很好。嗯， 好，来老多 啊，吃的没人家好啊，我这 谁说的？ 哎，我的意思就是你那好都没给我啊，节前可都许给我了啊， 真的 啊，你许就行，没事， 你许我的茶许的多了， 别先聊这个。 哎呀，这个月饼是这样，我还是比较传统的啊，这个、 字了白字了红， 这两个是一定要吃的，自费购买的啊，咱们得说好了。还有呢，今年我吃的也是咱们这个稻香村的啊，老字号的这个提浆月饼。啊，买了两块提浆月饼，跟我母亲呢，我们俩品尝了一下，受到老太太的赞许，说这个有点以前小时候那味道。什么馅儿的呢？吃的是冰糖玫瑰的。 哦， 冰糖玫瑰，玫瑰那个是玫瑰酱，再加那个冰糖什么意思呢？确实能嚼着冰糖粒儿的，有点嘎嘣嘎嘣这意思的。 嗯， 那么当然里边还配有果仁儿，我看这主要五仁可能达不到，它主要还是瓜子仁儿。 核桃仁儿， 哎，类似于这种啊，就是比较有口感的。咱们原来说过，就是觉得现在有一些过细，就这个料啊用的过细， 打得过碎。 对，这口感上呢过于绵软了。绵滑本身它是一个好的口感，但过于绵滑了呢，啊，就吃起来没有那种感觉了。还有一回吃的不错是上周之前吧，我上人学校讲课去，在人学校食堂吃了一回月饼，就食堂啊。那排档那卖月饼自制的， 嗯， 啊，就是反正赶上就买，不赶上没有，得那个刷人家卡那个，四块钱一块吧，我没记错是，我吃了一个黑芝麻的，还真不错， 嗯， 还真不错，是就说的跟你吃的是， 就因为我喜欢黑芝麻，啊，汤圆什么这个月饼，只要黑芝麻馅的我都喜欢， 他那边特别用心的，嗯。这个确实它那黑芝麻也是这问题，就是说能感觉到芝麻的感觉，这个黑芝麻馅儿啊，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咱听众朋友同意不同意我这观点，黑芝麻馅儿和黑芝麻味儿的馅儿是两码事。 那当然了， 对吧？ 那当然 有的是调出那么个味儿来，那个色儿也像，但你可吃不着芝麻的感觉。那芝麻也是有仁有皮儿的，虽然说它很细小喽，那么它如果真是好芝麻打出来的，应该带一点这感觉，吃起来的时候呢，哎，比较有意思，这个是我觉得吃的比较好。但是其他的就是云腿的呀，啊，比如说流沙的呀，啊，其他的这些个那就不一提了啊。 哎，我还想借着这个给大家推荐一些我最近吃到不错的东西，因为好久没来了嘛。 可以， 这句没人问， 这是自己说的 啊。 这， 就是北京城最近有几家网红餐厅， 嗯， 其中有一家呢是在三里屯那附近，叫莎莎，可能大家都听说了 啊。不是卖化妆品的吗？ 不是卖， 我一开始也以为是卖化妆品的，特有名的那个，但不是。他的老板是谁呢？是在去年获得世界中餐业联合会青年名厨排名赛第一名的一喜家，小名叫棒棒。然后他师傅是谁呢？ 一听名就是个男孩， 啊，对，而且是个小胖男孩。他师傅是李锦记的中国厨政总监杨春辉，师爷是区号大师，当时他获得是第一名。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当时获得第一名的菜是融合了陕西风味的一个江水牛肉。但是这孩子呀，比赛完之后呢，我就没再接触什么，直到前一段时间我被我的朋友圈刷屏，说他有家餐厅，其实他原来可能在天津那边据说只有十来家，但是我没有去过啊。然后去完之后，哎呀，我觉得真的由衷的想推荐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个理由，性价比极高， 在三里屯那样一个地界，然后性价比非常高。还有一定要去尝他们家的油泼扯面，而且他们的油泼扯面是我们陕西的那种升级版，就里头既最后油泼了，然后还加了两种卤，一种是西红柿鸡蛋卤，一种是三丁卤，合到一起，然后最后上桌前再加上辣椒，用油去呲它，所以拌到一起之后，然后那个味儿你知道吧，就更浓郁了，更香了。还有他们家的椒盐蘑菇，以及拌的那个酿皮儿，那酿皮儿全都他们自己一张一张这样自己做出来的。 哦、 另外，因为他起家在天津， 好像还有煎饼果子， 煎饼果子、 啊、 里头那薄脆是他们自己炸的， 对对对对， 你知道吗？ 对对对， 所以外头吃很多薄脆，要不然你就会有一种那个油的那种哈喇味儿，要不然 窝油味儿， 对吧？ 嗯。 但是他们家的那个又酥又脆，而且吃进去之后、 哦、 完全没有那种油的那种。叫做腻的那种感觉，哎呀，别的菜我就没吃，我点了一桌子主食，后来跟我同去的朋友都疯了，但真的好吃，而且性价比很好，它不是很贵，就人均差不多在100多块钱就能吃得下来、 嗯、 如果你要光吃煎饼果子那就更便宜了、嗯、 当然你说的这都是人家的、主打的一些，肯定还有其他的对吧？ 对，烤鸭 它光报主食了， 它的 是别的， 它的烤 就一椒盐蘑菇， 它的烤鸭也很好，然后烤鸭牛肉就这些菜，因为我没怎么吃菜，我都吃主食了，但是跟我一块儿去的那个女孩，她是给原来的1949包括给新名媛给整个侨福做公关活动的，你想她应该吃餐厅很多了、 啊嗯、 就她没停嘴，她一直在吃菜没停嘴，她说很好吃。 好，这是在三里屯是吧？ 对，然后还有一家甜品店 Lady M 开到北京了，这个大家可能有一些朋友都知道，在大悦城，他们家的那千层的那个蛋糕确实值得一尝。 哎，就 朝阳大悦城啊， 朝阳大悦城。 哎，就冲这名字，它是指上午开店吗？ 你说的是 Lady M， 那不就是 人家也有 Lady A 啊 ？AM 吗？不是， 那是 AM 好吗？Lady M。所以这几家店呢，都是我觉得可以进去吃尝。另外，我替大家去打卡了电台巷。 嗯， 最近是不是也很火？ 对， 从成都起家，火在上海，最火的是在上海和成都，排号排到了1900多号 啊。 然后我是前天晚上去的，人真的多。据说他们家拿号，我去的那天有人等了3个半小时还没吃上。 天哪！ 嗯， 他们家是因为打折吗？ 对，开业前两天58，现在应该68折，但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你知道吗？花花，你这个年纪去算年纪大的。 哦，真的？ 对， 就是有老年证 是 吧？ 那我更不去了， 哎， 不用拿证刷脸就能进。 哎，都是我们这样的年轻人， 天， 全是我们这样一水年轻人， 灰心灰心。 哎，然后关键是，我觉得它的环境取胜， 嗯， 怀旧的，它都是那种窗户啊，什么封的，还贴的那翁美玲的那个照片啊，就是小贴画什么的。菜品呢，我觉得可以值得一尝，但是呢，提醒大家，就是说这个队会排的时间很长。然后昨天还发生一件事儿，据说楼上也是一家火锅店、 嗯、 说坐在这个外头吃饭的，吃着吃着好像楼上还泼了东西啊、 哦、 我说以后去那儿吃饭得打伞， 就急了呗。 哦，那是， 好好好，行了，咱们就到此为止了。 对， 咱们从月饼也提到了近一段时间在北京城新开的非常火的几家店，包括人的主打餐、 哎， 当然一会儿我们也从听众朋友这里头，人家也说了好多最近吃到的好吃的，一会儿再分享。来吧，说回到我们今天分享这款茶，因为实际上今天我们这款茶不是第一次分享，但是每次一分享真的是秒没，所以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就两个字，白茶。那来多宝宝再说一下今天分享的这款茶。 嗯，今天这个是一位寿眉，以为是年份，那么寿眉呢是白茶的等级，那就是有几年的这么一款白茶，不是当年的了。以为是哪一年呢？ 前几年。 可不是吗？也可能是后好多年，它是一圈，你知道咱这根植几年。 后好多年，你好意思这么说？ 你亏心不亏心啊？ 这2015年的这个羊年嘛。啊，羊年的这个寿眉有几年了？有几个特色？一个特色呢，就是它确实有点年份，不是很长啊。我真最腻味讲老茶这概念了啊。这个腻味就是讨厌的意思，我给大伙儿解释一下。 我们都懂， 懂。 啊，不，也有人批评说老讲北京话，好多人不明白啊。就是我不爱说这个，它就是年份茶吧。但关键是它是一款散茶，这个是比较少的。 没压饼是吗？ 哎，对，很多听众朋友就常问这个问题。你看咱们这个互动平台上常有这个问题，杨老师。这白茶到底是饼茶好还是散茶好？ 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啊。那我当时说，确实它没有一个好坏之分，它是工艺处理的不同。它就如同您问它是清蒸好，它是红烧好，爱吃哪个哪个好。这同一个人，他也不可能永远爱吃清蒸或者永远爱吃红烧。我个人的原因，看您自己当天的喜好， 得看原料。新鲜的我们吃清蒸的，不新鲜就红烧了。 不，得看你是爱不爱下饭的。 哎哎，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还搭他俩话 啊？什么意思？ 你理他俩呢？ 啊，我们一般都是这么聊，你知道吗？一会儿都聊偏了，你给把着点啊。这个说到哪儿了？你看看， 说到清蒸红烧， 不是说到散茶跟饼茶上。别蒙我， 是这么说的吗？ 就是这个白茶呢，的确是饼茶多于散茶，原因也非常简单。大伙儿凡是喝过白茶、见过白茶的都知道，它是六大茶类里边相对体型非常蓬松的一种， 嗯， 就比较膨胀啊， 充数， 哎，占地儿，关键是占地儿，它就比较耗库存。关键问题是，如果一直散存的话，这个白茶的损耗量是非常大的，你越存水方越少。你水分越少它就越脆，这咱老百姓都知道的常识。 嗯， 越脆呢 就成高碎了。 哎，对了，所以为什么几十年的茶最后都不容易保存形状，什么茶都是一样的，水分到一定阶段了，而且这几十年里边它不得搬搬运运吗？这不也很正常吗？挪个库房，下边挪上边，左边挪右边，它只要一搬一动，它互相之间一有挤压它就会碎。说碎时候不好呢，它跟好坏倒没有关系，但是它总有一个卖相的问题， 对，就浪费了。 哎，对，就都便宜你了， 对，拿高沫儿、 哎。对了，所以我说这个白茶呢，饼是一种趋势，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散茶跟饼茶如果同年份的话，这个话题啊，或者说这个课题，我也跟大伙儿一块儿探讨。散茶、饼茶都是白茶，同年份的话，一个压饼，一个不压饼，我保证这俩味道是不一样的，就是说。饼不光简单改变了形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口感，当然这种口感不是破坏，是改变， 那一定的， 哎，那就变成了另一种口感。所以说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都好奇、嗯、说这白茶如果是散的年份茶什么感觉，大概什么味道啊？所以这才有了咱们以味寿眉的这么一款茶，我才跟拿出来跟大伙儿分享一下啊，就是您看看这散的放了几年以后大概是个什么汤什么味儿。还是有个标杆的作用是什么呢？就现在这市场这种茶太多太多，您看看到底什么情况。嗯， 好啊，今天呢咱们推出的是分居的白茶，对吧？ 不 是群居的，压饼的算群居， 哦， 散装的算分居。 哦，最近还看动物世界。 没有没有没有，没看那个，看我的理想生活。 哦， 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白茶两个字就可以了，这一款茶大家应该不陌生，名字叫做以味寿眉。我们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任姐，国庆准备去哪儿旅游啊？ 忙忙忙，新房还没时间装修呢。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米，全包全配精装，啥也不耽误。 可我还得花时间选家具家电呢。 三人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点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烟机、灶具，还少啥？ 哇，真的全齐了。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每天限99位。 4008764888，装修交给一号新家，全家可以去旅游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今天这款茶大家不陌生，我觉得泡法也不用说了。 不不不，也得简单的再说一下。 是吗？ 对对对， 白茶那么好泡？ 不不不，这样这样，先得，因为小熊最近一段时间也特别爱喝 白茶， 白茶 看他怎么泡。 对对，来小熊。你先抛砖引玉。 对，首先拿一个杯子，什么杯子都行。 啊、不不不是这个意思，就你先说一下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你爱喝白茶。你这款白茶因为都是以前咱们一起分享过的嘛。 他都吃这么多再不喝点茶。 泡出来的汤色呀、口感呀，包括饮后感觉，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哎，我特别喜欢白茶。就是白茶吧，因为它回口是甜的，所以呢喝到嘴里的感觉就特别适合女孩子。还有一个呢，它又不像绿茶。我喝绿茶呀特别容易茶醉，甭管我在之前吃了多少，但我只要一沾绿茶就不成，就受不了。 你觉得它味儿重？ 可能 是那得看酒前喝还是酒后喝了，是吧？ 我现在酒后都不喝茶，酒后得喝蜂蜜水。 哦， 没经验 了。都说了喝茶解酒，这 绝对无稽之谈， 哦、 真的 不可能。 对，他是这样，他酒后蜂蜜水，酒前吃药，两方面盯住了。 来，接着说。 哎，真的，题外话，现在大家应酬多了，就马上过节了嘛，但凡有喝酒的，喝完酒之后喝一杯浓浓的蜂蜜水。比喝茶管用多了。 我还以为你要推荐一款药呢。 我不吃药啊、嗯。然后这个再说回茶，我认为白茶比较温和， 嗯， 性情比较纯良，嗯，然后是属于那种比较温婉的类型，所以我就比较偏爱白茶。喝的时候，我觉得它比较随性，就是它没有那么挑剔。你比如说，你喝一个绿茶，尤其是龙井这种比较名贵的，对吧？你不拿出一个好的杯子和容器，你觉得对不起它。白茶就不是这样，白茶 矫情。 白茶跟我似的，就是随遇而安，怎么着都行， 嗯、 就是属于你随便。 性格特别好， 真的就拿什么容器、 随便 什么水温，它都行。因为我曾经前一段时间在成都的出差的时候，不是参加那烹饪大赛，后来我就说不行，真不行，你知道吧？一上午100多份麻婆豆腐，真不行。后来我说泡点白茶，但呢是饮水机里的水，而且没开，是温水。我说那也不管了，就这么着吧，丢了一把白茶进去，然后拿水沏开，我稍微泡的时间长了一点，大概在10分钟左右，喝进去之后口感同样很好。 嗯， 所以我在想，这样是绿茶废了， 是 普洱茶也没戏， 是 只有白茶才这么随和，招人喜欢。 没错， 所以基本上我现在就选白茶选的比较多。 嗯， 我一般喝不到银针这类别的哈，我觉得这个比较贵一点，我一般都是寿眉，就喝点寿眉什么，我觉得就挺好的。 嗯， 寿眉、白牡丹。 这已经不错了、 嗯、那不是银针最贵吗？ 银针最贵，但它有点偏绿茶、 哎、对 就没有白茶的那个风韵在里边。 对，所以我就喜欢像寿眉啊、白牡丹，而且我觉得寿眉味道更浓一些。 嗯， 反正这是我的感觉，不知道对不对哈、 嗯。不过特别好。但是咱们这节还剩1分钟的时间了，不过没关系，今天除了跟大家分享这款白茶之外，我们一会儿到下节也希望就是一起跟多宝宝聊聊，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这白茶在市场上哦这么火？ 好， 因为我们的节目做得多呀。 啊，是 有一定的关系。 对，然后再其次，它的价格，反正参差不齐， 就下高了。 是的，是的，是的，就有的特别贵，有的又特别的便宜。那这到底怎么去区分？ 嗯、 包括也想跟听众朋友一起聊聊，比如说，您喝过的年份最久的茶， 对， 哪年的？对吧，都 还有一个就是我利用一点时间说一下，我们家孩子前一段时间有点感冒， 嗯， 我就记住多宝宝教给我的，我给他喝了点蛋白茶， 嗯， 挺好的， 就是泡的很淡的白茶，不是蛋白质丰富的茶。他说的是蛋白茶，你听听。 啊，但是也懂了， 懂、 啊、得亏多宝宝在，要不我们都不懂呢、啊、真的。 哎，你这话说， 哎，大家继续回复白茶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马上回来。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燕子姐，国庆准备去哪儿旅游啊？ 忙忙忙，新房还没时间装修呢。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米，全包全配精装，啥也不耽误。 可我还得花时间选家具家电呢。 三人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点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烟机、灶具，还少啥？ 哇，真的全齐了！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每天限99位。 4008764888，装修交给一号新家，全家可以去旅游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为工作付出时间，你能收获成功的喜悦；为家人付出时间，你能收获满满的爱意。北京电台携手8大领奥莱温馨提示：用心生活，生活一定会回馈你更多精彩。 8大领奥莱3周年庆，邀你尽享无限精彩。9月30日至10月14日，消费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银行刷卡回馈等多重活动等着您。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8大领奥莱。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十年， 吏部更好。 吏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猎狗、白老虎、 白狮子、 毛毛狗。 北京野生动物园八小福百年修得中秋剧，只信金穗30天。 我国西最南飞选手徐海峰，他以566码成绩荣获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砖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继军刘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刘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先来说一下北京吧。北京这天儿好像挺凉的，但是据说这未来更凉是吗？ 是的。应该说呢，这个从今天夜间开始，天气就开始逐渐转差。现在呢，有一股冷空气正自西向东移动，那么呢，造成今天下午天空云量开始增多了。实际上，从今天夜间到明天，大部分时间还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好在呢，明天啊，这个白天呢，大部分时间应该天上都是中高云，距地面高度都在3000-4000米以上，所以说呢，透光性能还是不错的。所以明天最高气温还能达到23-24度，这只是一个最后的这个日子了。那么从26号夜间开始，天气逐渐转阴，27号有望出现降水天气。那么降水一来，后边再跟着冷空气，那么风的话呢，也就是跟随而至，所以气温在双休日的时候恐怕也就是21-22度的样子。 嗯， 北京呢是天气是转坏的，尤其是明天早晨能见度也会转差。预计啊，明天早晨大部分时间，这个大部分地方能见度应该是在5-6公里，东部南部地区2-3公里。这种情况只有在降雨过后才能逐渐好转。那么其他地方呢，降水并不是太多。应该说在这个河北张家口地区呢，比北京这要早那么5-6个小时，那就说呢，基本上在26号后半夜就开始出现降雨了。京津就是天津呢，比北京这要晚那么1-2个小时，所以说呢，它可能就在中午前后出现降水。其他地方呢，降水也不算太少。尤其是西南地区啊，阴雨比较持久，今后3天呢，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西南一带降雨啊还继续持续。其中呢，湖北的西南部、湖南西北部，还有这个重庆东南部、贵州广西北部和西部，还有云南东部、四川这些地方呢，恐怕有大到暴雨，所以这些地方一定要防这个次生灾害。总体来看呢，雨带呢逐渐向西南推进。预计月底2天呢，就是在四川东部、重庆和贵州的降雨会短暂的停歇，有望呢能见到太阳，但是呢，从30号以后，阴雨天气再次增多。华西这个秋雨特点呢，它就是绵长，主要是90月份，因此呢，照着以往的情况推算，华西地区的多雨啊局面还会维持一个月左右。那么作为北方呢，这个乌鲁木齐今天下的大雨，那么在历史上也是非常少见的。那么受冷空气影响，今后3天北方地区呢会自西向东有一轮降水过程，就刚才讲北京这个天气过程。那么今天呢，新疆北部还将继续有小到中雨， 偏山的高海拔地区会出现降雪，这个并且呢还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乌鲁木齐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11度，天气是阴冷的，一下子呢就尝到了初冬的味道。那么到了明天，这个西藏东部、西北地区、中东部，还有内蒙古中部啊、山西、江汉、江南西部，以及西南地区、华南中西部这些地方呢，有小到中雨。其中呢，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东部、广西、西藏东南部这些地方有大雨。贵州东南部、西藏东南部有局地有暴雨，所以这些地方，还会伴有四到六级的偏北风。后天呢，这个雨区继续这个存在，有小到中雨，其中呢，西藏东南部、四川南部，还有云南的东部、广西西南部这些地方局地有大到暴雨，所以去这些地方旅游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这些地方的天气。好吧， 好的好的，一场秋雨一场寒啊，大家出去玩的时候记着要增添衣物啊。 啊，没错。 好了，谢谢刘老师，也希望您保重身体啊。 好，再见。 好，再见刘老师。 哎，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打开 APP 叫外卖， 打开 APP 叫 救我 啊！ 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4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万泉河路、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以北以及学院路北一三院路段以上路段南向北方向的都是车行不畅的。再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的北向南，东三环燕沙桥到国贸桥北向南，京广桥到燕沙桥的南向北，东四环的东风北桥到姚阿湖桥的北向南，东五环的小郊亭桥到平房桥的南北双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最危险的路是什么路？ 是半路。 半路车突然就没电了。 哎呀，忽然就炸胎了。哎呀，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油了。 拿什么拯救这样的半路？ 拿出手机，打开中国人保 APP， 一键呼叫救援服务，看师傅距离这里只有800米。 中国人保 APP 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即刻前往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中国人保，下载玩得转的保障神器，体验更多优质服务。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刚才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雨，但是现在啊，冬天来了，说紫竹桥已经开始掉点了，臭臭也说昌平已经开始下毛毛雨了。嚯、哦，这个如果哪儿下雨了，朋友们，因为我刚刚是从南三环那边过来，我取车的时候已经有点掉点了啊、 哦， 我还以为谁家漏水呢，一看哦，旁边也没什么建筑物、嗯，看着云比较多，我说哟，这是要下雨，我刚洗完车怎么就下雨呢？ 特别好，因为今儿上午我在交通台上直播的时候，我报天气预报，我还说呢，今天教室一擦洗您的爱车， 他就是听了你的了吧？ 好吧，好吧， 有些不能听，真是啊。Luke 就说了， 亏你们说了一句，我以为真的是用蛋白粉沏的茶呢，啊，瞬间还想了一下，回去跟媳妇儿说一下，千万别给我蛋白粉。嗯嗯， 多有必要。 真是真是，你看想的就是心细哈。 是的，是的。 别看年龄小，不愧长得老，真的。 是。 来， 卡西就说了，啊，哦，他叫卡卡西。 卡卡西是个动画人物，卡西不知道是什么。 哦，对不起，对不起。 卡卡西这个动画你看过吗？ 没有。 啊，你看看。 我知道。 啊， 猫和老鼠里的。 啊，真的吗？ 对呀。 那条狗啊。 哦，这屋里都没有人看过呀。 没有。 卡卡西什么？ 什么年代？ 代表月亮消灭你吗？ 哦，也不是。这虽然说我听我们学生说，但我们知道啊，那比你们就强在哪儿？ 那什么呀？ 叫做《火影忍者》呀。 哦， 我只看过《忍者神龟》， 确实有差距。 好吧，好吧，嗯，他说了啊，多劳来了是吧？是的，多劳来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还是，应该可以说是节前最后一次分享， 肯定是了， 对吧？ 对， 如果要是再开始的话，就是十一长假 之后 回来， 对， 再 跟大伙儿见面了。 而且今天我们分享这款茶，真的，反正喝了都说好，而且每次分享真的是瞬间美。 没错，嗯，因为白茶本来在我们节目当中其实就特别的受欢迎， 是， 然后更何况这个寿眉是属于性价比极高的一类， 嗯， 然后因为我们自己都在喝嘛，说实话，包括我们的同事上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张帆，他现在是常备寿眉，然后而且我还想给大家一点点建议，就是我个人在用寿眉白茶的这个经验也是多老师教给我的，然后就是第一呢，可以把它冲得淡一点给孩子喝，太小的孩子不行啊，一岁以内的你不要干这事儿，可是可以干什么呢？可以给孩子啊冲泡完了之后呢，给他擦擦洗，就比如孩子身上稍微有一点那个小的那个小痱子或者类似于这样，当然这天慢慢凉快了啊，就这种类似于这样的，你就给他用这个淡淡的白茶去擦洗它， 管用啊， 也非常好，真的好。 不光是这个，我没说嘛，我南方的朋友就是比如在深圳啊或者什么的，我就因为过节嘛，我说送他们一点白茶。后来他们都说，他说维子，就我们一般用白茶，比如说喝完了以后，不是说不能喝隔夜茶吗？ 嗯， 剩下那些以后煮，煮完了以后因为不能喝了嘛，泡脚。 对。 后来说，就比如说有所谓的香港脚， 嗯， 哦，拿着一个泡，真的特别好。 你们说完我都没法接，我是拿它漱口。 一样一样。 早说， 反正是 先来啊， 有功效。 哎，是的， 你这很像我们去很多地方，是一条河上游和下游。 希望你在上游上，你要在下游，你可吃亏了。 是是是，来，也有很多的朋友都发关键字不对啊，有人发六宝，有人发的是，啊，寿眉都不对。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就两个字，白茶。 是的，而且今天咱们还是有奖品的，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中国网球公开赛提供的莲花球场球票两张，吃喝玩乐尽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让你的黄金周与众不同。9月29号到10月7号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去现场就现在。现在大家可以发送您的真实的姓名加真实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我们挑选一位朋友送给您两张球票。 嗯。对，就是说到了这个白茶，其实大家回复白茶两个字是可以看到多杰写的一篇文章的。 是的。 就上面详述的写了白茶的一些知识点，我特别推荐大家，真的每天没事儿的时候，虽然您有很多的微信订阅号，但建议大家一定要看吃喝玩乐打搜索的。 是。 就它很多的，尤其是我们每天推的头条文章，要不然就是我们嘉宾像多宝宝这样自己写的，要不然就是我们小编自己总结的。 嗯。 所以这个呢是很适合大家去从中间找到一些跟吃喝玩乐生活消费有关的一些信息。 是，我们多次在节目当中都说了，我说我们这个公众平台不仅仅是直播的时候用啊，跟大家互动的，另外一个真的是我们呕心沥血写的一些推送的文章真的都很实用。 对， 就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很熟悉了，比如说啊，你们要去西安呐，啊，要去扬州啊，包括要去青岛啊等等，类似这些地方去玩耍，人家都会在咱们的平台当中发关键词，然后去搜寻以前咱们曾经真正去亲身体验的那些游历的文章，然后照着那走，挺好。 所以你看，多宝宝就可以回到继续刚才的话题了。 嗯， 为什么这个白茶有的贵有的便宜呢？ 哦， 是因为炒的吗？ 这有的贵有的便宜，它就不是因为炒的了，它是炒后的一个结果，那就是市场呢开始变大了。白茶呢经历了从不行到火热这样的一个过程，默默无闻到世人皆知。现在我讲世人皆知呢也不太为过了，因为这二年呢北京呢就是一个风向标。 北京是什么风向标呢？是北方饮茶的一个风向标。它如果说它不代表西北五省，它起码也代表了咱们华北和东北。说在北京你得这么知名了，那您放心，基本上华北东北地区这就都有名儿有腕了啊。这个白茶的历史很久了，为什么刚刚这些年还比较火热一点呢？那我觉得当然原因就是这么几个，一个就是原来外销太多， 嗯， 啊，外销占到了很大的配额，就没有这么大的量，再加上这价格比较低，价格过低呢它一定伤农，就是农民种植的积极性它就变弱了。那我种苹果种西红柿 就是不挣钱了， 哎，对，它也比种这白茶挣钱。说哟，那怎么可能这茶叶能为西红柿卖的贵吗？那曾几何时这白茶卖的还不如西红柿呢，啊，我说曾几何时这个白茶呀卖的还不如这西红柿贵呢。那当然现在不一样，它得回到它正常的价值原点上了，所以现在呢你看这白茶就火热起来了。但也有别的原因，比如说我说比如说啊，现在有一些鱼龙混杂的现象也使得白茶的价格或高或低。比如说什么鱼龙混杂呢？白茶是什么树做的大伙儿都知道哈，就福鼎大白福鼎大豪这种树种做的，这个树种可不光是福鼎有，也不光是郑和有，也不光是福建有，它种的很多地方都有，它是国家级优良品种，推广的很广了。基本上现在种茶的地儿，我说啊，都种这品种，都有这个品种。什么叫良种？良种就是要有推广性，这才叫良种。它这个种完了以后，我拿它的这个树做，也做白茶，可注意啊，就不是原产地白茶了，不是原产地白茶了，不是福鼎白茶了，不是郑和白茶了，那以至于说甚至还不是福建省的了，外省的了，比如到了浙江了啊，到了贵州了啊，这些地方是白茶。像这二年常有这种现象，有一些商贩还要把这个茶从那个地方运到福鼎当地来，你的客商来了你就挑这个吧，你就在我这儿买的，你总放心了吧？你殊不知，他其实已经头半个月就把这茶叶秘密的运进来了。 哦，就跟阳澄湖大闸蟹似的。 哎，对了对了，就有点洗澡蟹这性质吧。有的洗个澡，有的连澡都不洗啊，领个澡票就出去了啊。这现象都是有的。那您说这个价格上有没有不一样？有。那话是这么说，您说那这种茶能喝不能喝呀？我认为倒不见得到了不能喝的级别，但是您要喝个心里明白。要喝一个心里明白，就是说是哪儿的得说是哪儿。螃蟹也是一样啊，我们说这白茶也是一样，您贵州白茶就提贵州白茶，浙江白茶就提浙江白茶。你要是贵州白茶浙江白茶愣当着福鼎白茶卖，你这叫蒙我，这性质不一样。 除非你价格还比较诱人。 价格诱人也不行。 对吧，比如说啊，刚才上一节小熊说的某火锅店， 嗯， 对吧，刚开张哦，门口排全是58折 啊，对， 可以啊， 啊，那是可以，那可以在于它不能叫这名字 啊，哦， 这名字不一样，对吧？您这个就两性质不同了，您卖的再公道的价格，您不能不告诉我们这是什么，我们得有一知情权。这作为消费者头一点来讲，对吧？其次来讲说这种茶，我就说外地做的白茶，就是非福鼎郑和原产区当地做的白茶，问题出在哪儿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工艺不够成熟。工艺不成熟， 停。所谓工艺是制茶的手法吗？ 是制茶的手法。这个制茶的手法不成熟在哪儿呢？您知道制茶和什么最相关呀？和气候最相关。气候有两点，一个气候是茶树种下去做出来的时候，这个茶树生长的一个气候；还有一个气候就是制作过程之中的气候，就是我们说温湿度。这个我一说，我们这个熊老师的马上就有发言权了。你这发面在南北方就不一样。 嗯， 对不对？那这发面你靠的是面粉也好，靠的是酵母也好，它不就要一温湿度它才往起起吗？那您说我这手法我在北京做惯了，那我们要到南方的温湿度跟这不一样，这面发起来马上感觉就不同。那你要是在北边一点天冷的地儿，我见得有地方我们去拍，那发面还真得加热，就是搁屋里它可能搁一个炕上啊，或者搁这个灶上啊，它搁边上带点余热。为什么？太冷了，太冷这面发不起来了，它得加点这个。我讲这道理它是个做饭的道理，我没有各位老师专业。做茶这事儿也差不多，它也是个温湿度的问题，把这个茶从一个鲜叶子做成一个咱们说的成品茶，这个也需要发酵吧，也需要脱水吧，也需要各个问题吧。那么在各个地方，就是他们现在讲这些新产区啊，就是我们说贵州也好啊，浙江也好啊，就这些新产区有个问题，它做白茶的年头太短了。 就是这20年的事儿，那这个工艺摸索就不够完善。 嗯， 说能不能做好，我相信假以时日，如果您真在这上面下心的话，有可能也是能好的，但不是现在，因为现在这刚几年，人家做百十年，人家对那个气温气候和这个茶之间的配合，和您的那个气温气候对茶之间的配合有差距。有人说我们请当地师傅来也不行，也是不行的。到这个地方来，他现在做出这茶叶口感上老欠一层，为什么老欠一层？就跟这个气候上有关系。所以说现在为什么这个茶叶还不成气候，或者说远还不能够替代福鼎正和的这个白茶，道理就在这个地方，树种用的都一样了， 嗯， 但是还不行。问题在哪？是迷信吗？不是说迷信原来的产区就一定好，咱不搞这个迷信，咱们讲的是这个道理。它需要好，它就需要有时间，人家好用了百十年的积累，咱们就是再快说现在技术发达了，有科技的支撑了，要没有个10年8年踏踏实实的按下心这么做是很难的。 嗯， 哪有那功夫啊。 哎， 再过几年说不定啊红茶又流行了，人家忙着做那个。 哎，你能跟他们聊到一块儿去。 你看这早介绍认识。 哎，这一语中的。问题现在就出在这儿，因为这些产区呢有点跟风。它一跟风，这阵风一旦要下去一点呢，它就要往回跟别的风。那么他就又无暇顾及这个工艺的进一步的深造和改良了， 嗯， 所以这也是问题。 嗯， 所以现在为什么都在推崇匠人精神？匠人精神呢，其实就是把这种传统的好的，你做什么就坚持下去，对吧？如果你这个不坚持的话，或者是说你半路出家有坚持下去特别好的，但如果为一时之力就很麻烦。就比如说像花花这种，什么挣钱我来什么， 嗯， 那肯定不行啊。 别你就大家需要什么我来什么，这个意思啊。 说得很好， 要不你能挣钱呢？你跟马爸爸想的是一样的。 好 啊，来这个小花居说一件这个旁的事儿啊，他说请教一下，本月28号带着娃去北京动物园，推荐一下周边好吃的呗。三个大人一个小孩，小女孩1岁2个月了，我们开车从昌平过去，回来的路上有好吃的也行。那就别28号那一天天气预报说还下着雨还降温，您就杨大爷得了呗。 对，旁边特别方便。 对吧，杨大爷就是出了您那，您如果是从南门进去的，您从还从南门出去，然后往西走大概200-300米的距离，基本上也就到了。 嗯 啊，吃个火锅多爽啊，这天。 对，而且给孩子涮点菜呀、啊、什么的。 是啊， 1岁多孩子涮点豆腐什么的。 对对对，没问题、嗯、啊。这个魏静也说了，多宝宝。魏静，多宝宝说一下六宝茶应该怎么煮吗？如果是需要用煮的方法的话， 哎，六宝茶当然可以煮了，但是我给您的建议呢，是不是咱们先泡后煮？先泡后煮，煮啊是一种惜物精神，就是我们觉得这东西不能糟践了， 也不能浪费了。 对呀、啊，这个很正常，也很好。您想这茶，它又是好好制作出来的。另一方面，凡是六宝茶都有年份，搁这么些年也不容易，咱们珍惜它一点，我认为这是。分内的事情。 嗯， 那怎么煮呢？先泡，泡的您觉得这茶有点，咱们北京话说有点乏了，就是劲儿有点下来了、 嗯。 这时候呢，咱们可以用煮的方式。您把您的用什么方式，用什么器具呢？最好您有个煮茶的器具，现在也有卖这种的，某宝上就有卖啊，不是很贵，就有一个现在就是它是个新材料吧，就说是透明的、 嗯、 啊，带一个胆，您可以把您这个茶搁在里边。很多人就问这么个问题，说老师到底是凉水煮热水煮，看你想喝浓点想喝淡点，想喝浓点凉水煮，不喝恨浓呢热水煮就行，说我就想过一下那就开水煮，本来就是健康的水， 嗯， 那您再倒在里边当然就不开了。我们说这水从一个容器倒到另一个容器一定有温度的损失，而且这个损失不会太小，那您再把它从不开到做开大概还需要很小一段时间，这个时间就够， 嗯， 就一般人喝茶就够了，也就是说滚一沸。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节也就先聊到这儿，等下一节 哦， 咱们再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因为白茶哈鱼龙混杂，咱说说，比如说商家用什么套路可以就一说就哎呀就值这贵的钱，实际上不一定值。 哦，那得罪人。 他对商家特别有兴趣。 对，他就想避开这个雷嘛。 对， 我不这么说。哎 来，先进广告，马上回来。大家可以回复“白茶”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

18:0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中国网球公开赛提供的莲花球场球票2张。吃喝玩乐尽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让你的黄金周与众不同。9月29号到10月7号，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去现场就现在。有的朋友问了，怎么得球票啊？大家可以发送您的真实姓名和真实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我们抽取一位朋友送给您2张球票。 还有朋友比如说以无忧为代表的说，哎，怎么分享不了茶呢？看来您分享的那种方式或者途径是不对的，因为刚才我一直在跟我们的机器人沟通，机器人说就使劲摁着，就为了18点以后的朋友还有一丢丢， 还有一丢丢，是就剩一丢丢了。大家回复白茶，您会首先收到一篇文章，这一篇文章呢建议您也看一看啊，别着急往下滑。多杰宝宝啊写的一篇文章，具体写的什么内容呢？ 就是关于 白茶的 啊， 就是关于白，哎呀好巧啊， 得罪人的 啊，是 哎呦还得罪人啊。大家看一看这个文章，当然呢您怕抢不着的话赶紧往下滑啊，下边有一个小程序，您长按那个识别小程序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分享通道里边了啊。KOP 说，题外话哈，10月底去三亚会不会下雪呀？ 我怀疑他那是下雨 哦，会不会下雨啊？还是比较热。如果您10月底去三亚下雪了，您红了，真的，真的，真的，这三亚的同志们都盼了一辈子，都几辈子都没盼着雪啊！您去了，下雪了，太厉害。 再就这再说一题外话，就是我海南有一个朋友，就是因为他们也反季节的去玩嘛，然后就问我，维子，那个大概11之后，比如说去长白山啊、黑龙江那边，那边会不会很冷？我说相比之下有些冷，我说你应该买点一些装备。他说，维子，我买这身装备可能我以后如果不再去东北的话基本就浪费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嘛。 一定的啊。 昨天我见一个三亚的朋友在北京工作，现在就昨天我还穿短袖呢，晚上出来他已经把毛衣穿上了，他觉得好冷啊。 真怕冷， 真的 乱穿衣， 真的。 他不是怕冷，他就那毛衣总要有个穿的时候。 十月底去三亚其实挺好， 挺好的，挺好的， 还是淡季。 对，而且气候也比较合适。 对对对 啊。接着三亚这事儿，我再说一下成都，因为我相信国庆节的时候一定有朋友带孩子去成都，尤其去熊猫基地什么的。提醒大家，防蚊虫。为什么要特别说这句？以前我去那边的时候，可能赶上天气冷，长衣长裤我没太在意。这次去的时候，因为天气比较舒适，所以我就穿了这个，比如说短袖什么的。我相信十一可能也有朋友会这个露脚脖子呀，露上。成都这个季节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小虫子，他们叫猛虫，就黑猛，其实就像蚊子的，比蚊子还要小。 墨蚊好像 墨蚊，咬人特别厉害，而且是属于你一不注意，它叮一下就跑，但是叮完了之后那个点很小，但是非常痒，并且一叮就是一片。就提醒大家要特别特别注意，尤其带孩子去的，长衣长裤袜子必须得穿。 就是那种驱蚊环什么的， 没用， 没用， 完全没用。我喷的花露水什么驱蚊水都没用。 但是我那天在跟孙涛一块录节目的时候，就是有专门的机构对那个，比如说孩子带的什么 驱蚊环 啊，然后脖子上带的呀、就类似这些东西，人说了，经检测，基本上 都没用是吗？ 都没用， 难怪呢。 所以如果要是真的是您怕的话，比如说啊，长衣长袖啊，然后包括比如说像清凉油那种的 风油精 可能更好。 嘿，等于白发展了哈。得嘞啊，您记着去成都的话带着风油精啊，或者多吃火锅也没用是吗？ 没用，我这么爱吃火锅都没用。人家在成都长大的好吗？耐辣性比我们强。 好好好啊！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呢，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以味寿眉啊，也是白茶。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白茶”两个字就可以了。刚刚那个咱们聊到的话题是怎么挣钱是吗？ 不是， 怎么骗？ 怎么骗钱？ 怎么 就怎么防止被骗 啊？ 对对对，这个说法 就是人家得有什么借口，人说你看我这白茶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它贵。 对对，有这种。刚才咱们谈了一个，就是我们讲这个全国各地呢用白茶的树种来制作这个白茶。而且我断定在这一两年之内这还会往前发展一步，就是还能再坚持一年吧，这份儿，这我给您判断。而且还会有炒作这种的，就是说 这地儿的更好。 哦， 挑新概念。 你跟他们谈过是吧？ 啊，不不行，他们不跟我谈。这个这是一类啊，我再给您说一类，这一类比这还有意思，就是白茶工艺的全国化。刚才我说的是白茶的全国化，现在我讲白茶工艺的全国化，什么意思？用白茶的工艺，白茶工艺原来我在节目里讲过，就是两点，一个就是萎凋，一个就是干燥，就是这两个最重要的。萎凋最好用日光萎凋，干燥最好足干，就可以做白茶，相对是不是简单一点啊？ 对， 哎，应该我们讲相对自然一点。好，这个工艺现在推广的很好，各地都在做，用什么来做呢？请您注意了，同志们，我们要用其他的茶树品种来做。 就是比如说用普洱啊、红茶啊、绿茶呀、这种。 您讲的对，普洱树就是一种，普洱没有一种树叫普洱树啊，其实就是云南大一种的树。拿这种树呢是做咱们普洱茶的原材料。 嗯。 那么现在有很多人呢用白茶的工艺加上云南大一种的树种，它的鲜叶两者进行结合，制作出了更有特色的白茶。你比如说市场流行的一个叫月光白，就是这路。 我们有听众还说过这 个。哎，这个是比较有名气的啊。再比如说，据我所知，这些年拿铁观音的树种做白茶的不在少数。 啊，那不是浪费了吗？ 不，这样您铁观音不下来了吗？ 哦， 你看这就这么实际啊，谁上来就用谁。铁观音的树种拿白茶的工艺做，做铁观音白茶， 铁白 啊，铁白铁白的啊，多难说呀。还有用的呢，就叫铁观音，它还分嘛，分这种比较好的叫红心铁观音。就是它那个中间那个嫩芽是红的，所以就做的就叫红心白茶。所以红心白茶是什么呢？其实是铁观音树种做的，这个现在也有了。其他的树种我就不给您列举了，现在这是很多的。要说拿绿茶树种做白茶，那就比比皆是，那更多，那就更多见了。你比如龙井白茶也做，现在这些年也做啊，做都很多。这就是我讲的第二类，现在在白茶市场上的一种现象，或者叫一种趋势。那就是白茶工艺的泛化，您会慢慢的发现越来越多的用白茶工艺不同的树种做的白茶，而且我再预测这个趋势也会再往前发展，而且也会有人专炒这个。 哎，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比如说误打误撞了用别的树种用了白茶工艺做出来的白茶，但是它的口感还不错啊。 对，我怎么听着这是一好事儿呢？ 对吧？你就跟比如说我们现在大闸蟹季节下来了嘛， 嗯， 其实别的区域的大闸蟹也很好吃啊，像太湖呀、 啊、 什么这些区域， 白洋淀 不见得非得是这个阳澄湖的嘛。 另外做法，原来我们就可能蒸，现在什么熟醉啊、生醉啊等等等等，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做法，也挺好吃啊。 对，所以我们就说有。会不会误打误撞别的树种做出来白茶，用了白茶工艺，但是它依然很好喝呀。 好，同学们特别好啊，特别好 啊，这个气氛 多好，看到这样的感觉 啊，这个气氛哈、啊、这个课堂的气氛是这样的，这种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当然是存在，但是呢也让大伙考虑一个问题，就有个市值性的问题。我们茶叶叫市值性啊，我不知道咱们各位美食上叫什么，就是说这个茶树的品种它含有的氨基酸，含有的当然有您讲蛋白质了，它主要就是碱类、氨基酸还有多酚类物质、糖类物质这几类，它当然有个比例，每一种树种是不太一样的，是吧？您会发现它口感不太相同。那么它是不是都适合用白茶的工艺进行发挥呢？肯定显然是不是的。这句话我反过来给您讲，说那白茶的工艺或者白茶那树种啊，就是福鼎大白、福鼎大毫，做乌龙茶好不好喝？完乌龙茶工艺做，我先萎凋，足量萎凋以后我做青，做青啊，就跟乌龙茶似的，摇啊，摇着做，做完了揉，啊，炒，完乌龙茶这么做，行不行啊？不行，做不好，它就有个茶叶的市值性。那么我们先民经过多少代人呢？这要说起来，那得数百年了，摸索出来这么一套规律：什么茶树品种利用一个什么工艺，什么茶树品种利用一个什么工艺，它是有一定的说道的。他说这人他懂科学吗？他是个经验科学，他经验太大了。他架不住一年一年试啊，架不住一批量一批量的试啊。 嗯， 那说这样，刚才我讲的就是白茶工艺用不同的树种做，什么后果呢？我跟您讲，有的时候口感上可能还可以，甚至于说比那真正的白茶呀还丰富。那您想，那什么？那是铁观音的树种啊，那做铁观音的底子，你做白茶的能不丰富吗？有花香，有底蕴，有层次感，但有一问题，喝了以后肚子疼。 嗯，为什么呀？ 他就胃受不了， 哦， 他胃受不了，他这不是这么个工艺，他代谢不掉其中的一些物质。那乌龙茶的工艺，它要充分进行做清， 它就可以代谢掉其中很大的物质，对胃刺激的这类物质，白茶工艺就没有这个代谢能力，因为白茶的树脂本身不需要，它比较柔和。那用这样的工艺换了不同的树种，很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体感的不适，比如说过浓啊，比如说过强啊等等相关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更严重，咱们今儿所有人讲白茶都知道一句话，一年茶三年药七年饱，这话都说烂了啊！这话一定不是文献里说的，也不是古人说的，不是很早，咱们就把它当做一个民间谚语这么说吧。那您也总知道这个白茶是可以久存的，那么问题就来了，这样用白茶的工艺不同的树种做的这些所谓的又新的白茶了，能不能久存呢？这我就没法告诉你了， 这是一个新课题啊， 这绝对是一个新课题， 你们茶人的未来就在这个新课题上， 但这就需要时间， 当然 没工夫，咱们经商的哪有这闲工夫过几年对吧，其他的 过几年改做红茶了， 你看 看， 你稍微的抑制一下自己的这种想法啊，是这个问题。就比如说那我们这茶存了也好喝，存了好喝也不好喝，这得时间说了算，这玩意儿就没法说了，您这工艺才五年，您怎么知道十年以后好喝呀？ 对， 这咱就不能给您保证了吧。可人那工艺是原来就有的，人是说这话拍用拍胸脯有这个底气，这个现在问题也在这儿，这个也是待定的或者是不确定因素，它能不能久存，久存以后风味会不会更好，那我说这都不一定。所以很多朋友买这种白茶喝一喝，偶尔一两次尝试，它也不是毒药，它不要紧的，它不是洪水猛兽，我永远说这问题。但是常喝您身体受不了，受不了一个问题。再有一个就是，那我们都听了节目知道白茶能存，我存点吧，我存点这铁观音白茶吧，铁观音白茶现在还有压饼的呢，做得好的呢，我说我 存两提啊，能行不能行啊，我说那没人给您打这保票，您再过五年那卖铁观音白茶的可能都没了，它就可能变成了一个昙花一现的事物，这也说不准，所以我都要把这些话先给您说在头里。 嗯， 哎， 好，有好多朋友发来问题， 哦， 咱们先来解答一下。 好啊， 比如说地南天说是一个小时之前人家还在上班呢啊，知道今天是白茶非常喜欢，所以就先下单了，所以现在听上广播了。他说呀，说您说说这茶是直接就喝呢，就是说打开就喝，还是我难再放吧？ 是这样的，咱们这茶呀，当然是可以直接就喝，也可以存放，这个都没有问题啊。你不要有意见啊，这个 不是有我一张嘴啊，有一虫飞进去了， 怎么 刚说到能扑，它就进。 我跟你说，你不要这样，它一会儿就从耳朵里飞出来了。 会不会是你从成都带回来的那个蒙蚊呢？墨蚊呢？ 你小心， 你可留神呢，一会儿就飞进 直播间，怎么还有虫子呢？ 我觉得他还是对你说的话有意见，你知道吗？ 我也很慎重啊，我很慎重，我一看人脸色呢，我这是。 然后您接着说。 哎，我说啊，我说这个都可以，但是我是认为呢，您如果可能的话，先喝一次。 对， 先喝一次，一个是咱们享受是一方面，另一个我才知道我再料两您那个变化在哪儿。 对。 对吧，您得有个比照啊，您说他这会儿没喝，两年之后我怎么知道他变没变呀， 嗯， 对吧，这个也是个问题，我说的很实际， 嗯， 对吧，您有意见吗？ 这个我觉得多宝说的特对，因为原来关于这个话题咱也说过，每个阶段都有茶每个阶段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属性， 是的， 对吧，所以不能说哪个阶段是最好的， 嗯， 是吧，您就再下一份啊，不知道还有没有，您可以两份对比一下。 嗯嗯，女儿的奴隶啊，嗯，这个是一位父亲发的，他说十一家里聚会，能介绍一下，比如说南园呐，大红门啊，亦庄啊，这片有没有好吃的饭馆？来，你们三位。 大红门你的区域啊，小胖。 好，小胖来。 汇聚购物中心里头是不是好多？ 而且 那边有一个那家， 那里生意好火， 对吧？那家应该在大红门那附近。 十一估计人会不少， 嗯。 里边有不少能聚餐的馆子，南边呢还有一个叫什么名，我得你们两位先来，我得稍微查一查，不是在汇聚里边，是在外边， 但是 请客吃饭也不错，生意还行， 嗯， 我是中午一点多钟去的，基本也是满的。 哇，那行，先说亦庄 啊。亦庄啊是这样啊，这个大伙儿都知道我就住亦庄啊，这个我认为呢，这个这些个餐饮企业咱们亦庄开的这分店水平都可以，这是头一个啊，这个因为它也不能完全 一刀切都一个水平，咱也得品着吃，这咱老百姓吃东西嘛，它得实际。你比如说我们最常吃的啊，这个西贝啊，这个在亦庄这家而且还非常的老，这个是北京比较早的几家西贝之一，就在亦庄开店了，这就在亦庄桥稍微北边一点，五环里边那位置，它姐对面呢就是这个汪顺阁的鱼豆泡饼，这俩都在一块，这我跟您说的意思就是它都比较适合呀、啊，全家人一起吃。那您要上那个我们那力宝广场里边呢，它也都是这些连锁类的，您比如说南排，南京大排档的，说稍微高一点的小南国，南国比南排就稍微高一点等次的，也有江台无二，它都有。这都我说的，这我说的准是我吃过的，而且我告诉您就还是可以的，起码你别看这亦庄的能跟城里那一样吗？我跟你说，绝不输给他们的，这个意思。 那当然了， 哎，作为一个老， 一定要对你的家乡自信。 那作为一个老亦庄人，我是很自信的啊。好，赶紧了、 哎。上次咱们吃的那个，那叫什么广场？ 哪 个？就是那仓储超市的那广场。 就是那个那烤肉在的那个地儿。 Costco、 那个、 还是什么？ 那个就那个山姆会员店。 山姆 啊，沃尔玛山姆会员店的那个广场， 对对对对对， 那就我们叫亦庄创意生活广场 啊。对对 对, 对， 哎，就那个烤肉也非常好，叫什么来着？ 啊、对对对对，就在电影院隔壁。 不叫牛舌那点事儿，叫什么来着？ 哎，反正你就记住顶 无二制坊。 啊，无二制坊、 啊、是是是是是， 非常不错。 对对对， 啊、 来小熊。 大红门附近是吗？ 嗯， 大红门附近 我不熟。 你不熟吗？我是说那有一个那个爆肚， 嗯， 但是我不知道适不适合聚会去，就是那个叫虎门还叫奇异虎来着，反正有个什么虎字就在那一片。然后还有，哎，我是知道在那个连玩带吃，就是离大红门那儿不太远，那个有一个什么那个花的世界什么， 你说的是金虎门那个爆肚、 哎、金虎门，对，金虎门，哦，金虎门我觉得是可以尝一尝的、 嗯、 然后还有就是我刚才说那家小馆可以去，哎，那个就是南三环的那个热带雨林的那个花的那个世界的那个，那叫什么来着？ 花香， 花叫，就有一个热带植物，就相当于一个热带，就在那个京开高速的那个东边的那个叫什么，就是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花艺世界， 嗯， 那儿有一个吃饭的地儿， 叫 万人大餐厅，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哎，就 不是， 对吧？ 对，门口就是万人大餐厅，就在那儿，然后 是吗？就是， 但不叫万人大餐厅， 啊、是就在白盆窑那条街上吧。好，咱们说的是几个地儿。 但是我说这地儿大家应该是知道的，它就在三环，就是京开高速边上的那个，然后就是特别有名的一个 四环边上 花卉市场、那个旁边有家餐厅、 嗯、 它特别适合带孩子去，孩子在里头玩，然后可以吃点什么、 哦 嗯、就是简单的这种家常菜什么的， 就是名字我们都想不起来，咱先给我们时间稍微缓一会儿，我们先进两条广告马上回来。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那位特爱闺女的爸爸跟您说一下，我刚刚说的那家餐厅呢，其实是在西红门附近，但是名字我依然没找着啊。但是我推荐一个离您应该也不算太远，新发地附近的，我一说可能大家也会比较熟悉，京新发。

磊子问了维哥好，春节自驾去成都附近好玩吗？会冷吗？推荐去吗？ 可能稍稍冷点，但 有蚊子。 不，没有没有，春节那个时候他那边 哦，春节哈， 对啊，就是稍微的阴冷一点吧。 对, 对, 对， 但是我相信他一年四季的景色是完全不一样的。反正成都我是去那边工作，只是待了一天，没有时间去玩、嗯、但是我上次 他周边一直在玩， 哎，周边 说了就是去附近 啊啊、哦！我上次就是去哥们儿家，因为他在都江堰，因为都江堰就相当于北京，然后边上的密云 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哎，这么一个距离，然后我们从那边 特美的地儿，特美的地儿、 哦、就开着车。我一直什么，九寨什么都转了一大圈， 青城山， 哎，对对对，好漂亮，而且那边吃的也特别的好， 对， 很便宜，那性价比值死了， 真是一说起青城山就想起了那个 酒店是吗？ 不是， 青城山下白素贞， 这是什么鬼？ 你没有听过吗？ 没有，新白娘子传奇啊， 岳云鹏的相声啊， 不知道， 哎呦我的天哪！ 看，所以我们这里头的辈分排出来。 我们聚在一起能聊个天真不容易，我告诉你啊。婷婷说了，刚才咱们说的那刚烤的是什么位置啊？ 大刚烤的吗？其实不 是， 是 沙沙的那个鸭子吗？ 不是吧？小熊说的是那个大锅炖 大 鹅吧？大 锅炖大鹅。我他一说刚烤的，我刚才就想到了，在外头时候我看到朋友就赵斌他们、嗯、然后现在刘鹏正在兰州然后烤那串，我还准备说刚烤的腰子啊。我刚看完一把一把的腰子，哎呦天哪。 不过在此也要感谢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因为大家对南边都特别熟，人家、嗯、啊也都介绍，比如说像豆包爸爸，他说大红门区域有万达广场，世界之花草桥有梅州东坡，光彩路有全聚德烤鸭和红锦大酒店，哦，这都是那边标志性的建筑， 对对、 嗯， 特别好 啊！今天呢，咱们继续来聊茶，而且也有茶的分享。这款茶呢，大家不陌生，是以味寿眉这款白茶，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白茶”两个字就可以了。 放广告的时候，我们在直播间外喝的就是寿眉。 哦， 你们发现没有，除了你没喝的你就别傲了， 我喝的是花茶， 你喝的花茶啊、哦，我喝的是寿眉，然后喝完之后到现在为止它会不由自主的往上反甘甜的味道，而且呢它真的会那种生津啊、嗯、就是我们说叫津液的津，就是你就觉得嘴里头会有一种淡淡的这种清香味儿啊、嗯，所以真的特别推荐白茶里的寿眉、 嗯、 尤其是像这种经常用嗓子的人， 对， 没事早上起来漱漱口啊什么的、嗯、是吧多宝宝， 先喝后漱，没有直接拿的就是。 我们都拿隔夜茶漱。 哦，那行，那糟、哦、别太糟践东西了，对不对？ 哎，多宝宝，刚才咱们分享的那个哈，价格区间大家的说辞，你还有补充吗？ 那太多了。 还有呢？ 啊，这里。 你到底让人说不让人说？ 咱们捡重点的来啊。 他可能啊是一客气 啊， 是吧？ 结果没想到你不承让。 啊，对对对，就不说就划过去了，是吧？ 别，来。 有，你比如说这些年白茶也讲山头了，白茶讲山头，这就是今年的事。 他们不都一家的事儿吗？ 啊、 龙共那么大点地儿，还讲什么山头啊？ 哎，他也分。他也要分七的山头八的山头，这里边还不都我去过好多我都不知道呢，有我知道的，有我真有我不知道的，因为我对这个地方是很熟悉了。讲山头这概念呢，说白了就是不消好啊，跟这个普洱学，普洱就是炒作这个山头的概念嘛，那就是说不同的山头的价格差别性是很大的啊，那要差这一个山头价格上差一跟头，那不是差一星半点了，甚至差几个跟头的都有。那么白茶也讲究这个，说有可讲的地方，我认为没有可比性，没有什么可比性。普洱讲山头啊，就够牵强的了，这还是在他一个以省为单位的范围之内。嗯，人家那个山头是跨着几百公里、上千公里也有啊，因为他云南全省产普洱，还要分不同的茶区，版纳茶区啊、临沧茶区啊，它还有差别。你说版纳茶区跟临沧茶区有没有差别？那肯定有，这俩隔着距离太远了。这俩之间得坐飞机，您算得多的距离吧，您福鼎就一个县，这才多大点一个范围啊，您也要讲山头，那你的土壤风土气候 有没有那么大的差异性啊？显然它没有那么大的差异性，这个就很牵强了。但是为什么还要这么讲呢？这不是一个个别的现象哦，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哦。那么怎么他对我今天说的话总有一些， 你满那欧去了 啊， 小小年纪怎么官腔十足呢？ 这不显得亲民吗？ 呸，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个别现象。您比如说现在在这个湖南黑茶也讲到山头了，这都瞎闹啊，这纯是瞎闹。也讲了，我这是牧羊界的，他那个是千秋寨的，他那是芙蓉山的，他有，你别眨面，眨面也是有。 就是花花的意思是我都没听说过，所以对我们来说都一样的。 哎、很细化，而且说实话就很热情的让我一个一个的喝。问说有没有区别，我说有，因为我说没有就出不去那屋了。 就是哪个烫嘴哪个不烫嘴。 不，人家不，他说的可不是啊，他说你尝这个，这有樟木香，这不一样了，这有兰花香、 嗯、 黑茶喝出兰花香了啊，说你能感觉到吗？咱这人老江湖，咱都说有啊，是不是？咱说没有离不开人家地界了，但实话实讲没有那么大的差别，这个哪有那么大的差别，可价格上可有差别啊，价格上差的不是5%、10%、20%，我老跟您说一跟头是一倍啊，对吧？再折着跟头往上走那不一样，所以说这个绝对有人为炒作的成分，我不怕得罪人，我也这么跟您说，谁跟您说白茶能论山头， 嗯， 我也认为这不靠谱， 嗯， 哎，所以说可千万不要听信市场上的这些炒作的语言、 嗯、 咱们要说正事。 嗯，踏踏实实喝点什么我们推荐的这些白茶真挺好的。 对， 是 是 是。对吧， 对， 花的钱又不多，然后还能够这个真正尝到好的这个白茶的味道。茶这东西我觉得不光是茶，什么东西都这样、 嗯、 除非你是专门做收藏的，而且你还必须得懂。 对。 对吧，你才能够保证自个儿不被打眼，然后你自个儿收藏一下，其他只要是作为日销品的我觉得都没必要。 对， 就性价比才最重要。 对，哎，怎么没有人炒那个什么古树啊，或者是那个那几十年的，就是这种？ 有啊， 啊也有， 也有古树白茶。 你又把花花的财路断了，他本来刚想炒棵树。 这个不能炒了，这个已经炒两年了。快炒不下去了，你可别接盘啊！ 不会不会 啊，你对 我还是攻山头吧。 哎，对对，这倒是个新兴的，这起码见新的，对不对？嗯、 对对， 你要不你说这古树白茶，这抬手就不高，这玩意儿这个已经有几年了，这个古树白茶有几年了，高山白茶有几年了，啊，你想想，在福建这丘陵地带起了高山白茶了， 山头也没有了。 那我只能炒大师手法了。 啊，对，这个还有。 那你晚了，小罐茶再闲。 不，就比如说我现在啊，力推一个，比如说 等多结80， 对吧？ 嗯， 老手一人。 所以我跟你说，真的， 那可 健康最重要。 对， 推到80，我就是老手一人，我还用你推啊？是这样的，这个有没有啊？也有，我还是这句话，这都不是很靠谱的。您就讲那个某罐啊，他就说这个。那个，那这属于一种代言吧， 嗯， 那应该属于一种代言。那这跟大师本身有多大关系呢？没有很大的关系。 对，其实真的是这样，包括在餐饮界也是这样。就是我们说，现在很多大师，我们一出去都是，这是中国烹饪大师，这是中国烹饪大师，你一眼望去全是中国烹饪大师。当然，我觉得这个得知特别不容易，但事实上来说，我觉得有一些新生代虽然还没有到大师的级别，但是他们的手艺不见得差。 对， 是是， 包括他们的研发能力、创新能力啊，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 还有投入啊，你大师哪有功夫给你投入这事儿？咱实话实讲，对不对？人家是大师，人家的事儿多了，那就不能光在这个。 好、 这个， 不要细讲，不要细讲 啊！ 我没说别的。 餐饮圈的烹饪大师都很兢兢业业的、 哎、 哦。你看，到这时候他把自己画出去了。 对，咱们还是说咱们哈 茶圈的事儿。 哎，对， 茶呀比你们更热闹啊，更好。 好来啊，我们最后再说一遍啊，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呢是寿美白茶啊，关键词就是白茶这两个字。 对， 嗯。来吧，咱们接下来还剩下10分钟的时间，就都让多宝宝回答听众朋友问的问题。 好啊， 好的啊。嗨菲曼说了，说，多宝宝，咱说说水呗，用什么牌子的矿泉水沏茶呢？不同的茶是要用不同的水泡吗？ 我用的就是有点甜那个 啊，有点甜的也行啊，有点甜的也不错啊。这个是这样，首先来讲，建议您的这么几路水：纯净水、管道水、矿物质水和矿泉水。那您当然选矿泉水是比较好，就是我们讲的天然矿泉水啊。那三种呢，不是不能泡，您就没办法了，条件有限就不说了。您在家呢，咱们有这个余地，咱们还是用矿泉水好一点，这是肯定的。矿泉水当然也分呢，不同的种类啊，配不同的茶呀，这个就没法拿牌子给您试了。但是我可以建议您去试一试，反正我告诉您结论，不同的矿泉水泡同样的茶，肯定不一个味儿，肯定不一个味儿。 嗯， 说是不是不同矿泉水煮出来粥都不一个味儿？我觉得没有那么大差别，但茶上差别性还真 是 很大。 是是是， 哎，这点您注意啊。 对，就跟我们去青岛喝那个崂山绿似的。 嗯。 就是你拿回来之后啊，把崂山绿拿回来，我在那边也是用矿泉水泡，我在这边也是用矿泉水泡，出来的味儿都不一样。 也许是跟你在一起喝茶的人不一样。 对呀、啊，下次叫上我一块儿喝。 没有花花在旁边。 不是咱俩一块儿喝的吗？ 我说你回来以后不是自己喝了吗？ 哦， 对吧？ 我说呢，嗯， 所以不用浪费那水，没关系。 刚才不是说我准备炒多杰这手艺， 嗯， 老手艺人啊，炒茶一定要把你等到大师。哎，有很多听众朋友人都发了， 嗯 啊，云林就说了，行，我努力等多杰八十。 那没问题，我八十是不是？您才是不是这 100多吗？ 那、啊、谁说的？人年轻的呢。 花花，我说是 花 花。 花花呀，100多不啊，差不多啊，这是。 行，我也坚持啊。 对，一定能等到的。 哎哎， 等不到我们帮您见着。 哎，杜震 说了， 缺德呀！ 单从您最近说要100度水冲泡，温度不够呢，没法激发茶的香气。但是呢，多宝宝曾经说过，单从是要高冲低浊的。 啊， 为了使水温不要太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听起来好像有点别扭似的。 是这样啊，高冲低浊啊是一种微调。很微弱的调节，说那我把这个水抬高一点，它都能下来多少度呢？下来不了太多的度数。但是如果您量这水，这个水下来就多了。能理解我讲这意思？咱们一说见我把水量到80度吧，90度吧，那就多了。百度水拿过来以后，这个是灵活掌握的。你也不见得每一冲都要高冲低浊，说第一冲第二冲我是不是要把水拉高一点，稍微把温度降下来个1度2度啊？它这种属于一种微调。我们说调节，它当然有微调和这种大调整了。那量水就属于一个大调整，这种小技巧呢，都属于一种微调。低浊当然就跟水温没关系了，它为了聚香，让这个茶的香气更好。您别那个就是倒茶的时候再拉这个茶，那就回香了啊。 嗯，好，这个 Cisco 问了一个旁的啊，跟吃的有关系的，他说李记炸糕和那惊天红比哪个更好呢？而且也赞了一下，说路过鬼街了，居然没有乱停车的，一辆都没有。 对， 啊、没错，人家早就整了。 对，现在变得很干净，很 对，道可宽了。那个 李记和金天红我都喜欢吃，但是我个人更喜欢吃金天红。 我也是 啊、因为我觉得金天红馅儿更大。 对，我不知道他说的这李记是那延庆的那个李记吗？ 不是， 不是延庆的那个吗？啊、 不是，应该不是。 反正延庆的那个我吃过，就是那阵那个整个农家院就是靠那炸糕带起来的，也叫李记。对，嗯，他那个呢就是稍微皮儿有点厚， 嗯嗯， 但是馅儿很好吃，刚做出来的热乎的特好。惊天红就是皮儿特薄，里边馅儿给的特满，只不过就是排队排的有点疯。 也是炸糕吗？ 也是炸糕。 哎，我不知道多宝宝像炸糕啊，就是我倒不怎么爱吃说，说哇里头馅儿特别满、特别多那种单说、 哦， 但是我特别爱吃，就是。外焦里嫩那种，哇、一嚼嘴里咔咔咔那种感觉，然后里头有点小黏。 对啊，就是金天红就是这样。其实李记也是，但是我不知道他说是不是你说延庆那个。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个， 因为鸭儿 里 记他们也有。 哦， 就是。 那也是有炸糕的是吗？ 对， 那不以炸糕为主吧。 它不以炸糕，但是它有。 鸭儿里记不是个涮锅的吗？ 对，但是它有炸糕。 老烧饼。 哦。 但是应该有炸糕。 哦，明白了。反正那个，我个人觉得惊天红还是好吃。 我也是喜欢惊天红。 我们原来有一次就在那儿排队，生生排了1个小时40多分钟才排到 惊天红吗？ 惊天红， 排了一个小时四十多分钟。惊天红现在好像有分店，好像是。 那可能我还是去的原来 虎的、那个、 对虎房的那个店，排完了之后啊，拿出来我们就吃，吃边吃边说，这能不好吃吗？首先排了这么长队，饿死了。 还特口还干，对吧？你干的时候吃甜的多香啊，而且你刚炸出来的是最好吃，千万别放、啊、 酥酥的， 刚 里头糯糯的， 外边的那一层东西你好像就稍微的一碰它就变成沫儿， 对，渣就往下哐啦哐啦哐啦掉渣。 我又是喜欢特别爱吃豆沙的那个人、 啊、 所以吃这个就没够。我们 那你不饿呀？ 什么 现在 饿呀？ 那你还说那么惟妙惟肖的。 好，这就是没办法啊，广播主持人只能靠这点想象力了，是不是？ 真的， 什么说都没劲儿了。来，我们放一条广告，好不好？ 哎，你说到这儿，我插一句话，我突然特别想吃奶油炸糕， 哦， 特别想吃奶油炸糕。 你怎么知道 吗？就是要扑的一下，那热气儿出来，那奶香味儿是吧？ 还不放广告呢？ 还有牛肉包子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咱应该跟江小杰学一学。 嗯， 江小杰说了，我觉得杨老师现在就已经是大师了。 呸，你敢承认吗？你敢吗？ 哎，你怎么得罪他们俩了？ 我认为你这样呸观众是不对的啊。 但是从字里行间来说，其实对你是一种鼓励。 那是咱得向着自家人嘛，对不对？你得这么说这问题、啊、 是是、 哎、 对你是一种鼓励，其实同时也是一种压力 啊。那是，那是 真的真的。当然有这么多的听众对你喜欢，我觉得就是未来在节目当中应该更多说一些实在话。 哎，我这说的就不少了 啊，以后应该可以更实在一点。 好的好的， 就指名道姓的批评 不能吧？那玩意儿， 那别 啊！你看看， 是亲姐亲哥， 不是 对你多好。 他不老来，你知道吗？这 哎，谁说的、啊？ 他不怕惹祸，那是啊。 我以后是常驻嘉宾。 来啊，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位朋友呢是相似啊，他说有的白茶标有野树白茶，这个算炒作吗？ 嗯，得野炒啊，他这个最多到荒。到不到野这是两回事，野是个品种的问题。我再给您讲这道理啊，这野猪跟家猪您说是一码事吗？ 啊，不是 啊，不是家猪走丢了就叫野猪啊。我说你乐什么、哎、那就不一样，对不对啊？它是有区别，它 是品种的问题。 对喽，它是经过人工多年的驯化之后，这个品种上已经有差距了，是不是、 哦、对对对。 茶树也是一样啊，那您最多叫料荒，有些年不管它了，这个茶长得很荒啊、有一点没有规则性了，你看着就有点野性了，这也是荒茶。野茶说的是品种问题，您得发现一个跟那个其他品种都不太一样的那个品种，那叫野茶。您问他那够吗？他到不了这程度。嗯 嗯， 好。 还有朋友在表扬我们，说比如说冯毅啊，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新的购买方法不错，这个点我也能买到。哎，好，终于有人赞许我们了。好多朋友都在说现在这个购买方式跟之前的好像稍显的麻烦了一点点啊、嗯、但其实我们也是良苦用心，希望大家能够看一看 对 更多的一些茶的知识。 对，因为我们分享其实最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茶的知识，要不然我们节目说完就完了，对吧？所以多宝宝写一篇文章不容易， 真的 是 真的 人都快成大师了。 是的，包括这里头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对，就是以江小杰听众为代表的吧，对杨多杰还有很多的期许，能从字里行间当中看得出来、 嗯、 所以希望啊，加油小多， 希望节后还能见到你。 嗯，加油， 叫告别。 这样最后咱们以斋主的为结束吧，因为他说的这些我真的都没吃过。斋主说、 哦、 去惊天红记得顺手买烤馒头、 哦、 说能白嘴当点心吃、 嗯、 真的吗？ 嗯， 我、哦、天哪， 就是它有一种那种奶，就是相当于面香味儿、 嗯、 奶香味儿那种。 嗯， 我主食控嘛，所以 哎呀， 就是这个馒头啊， 嗯， 在家里边也能做， 嗯， 但当然做不成这个样子。 嗯， 比如说咱们青岛买那种大馒头、 大馒头，嗯， 你把它咔咔咔咔切， 嗯， 就是横切三四刀， 嗯、 竖切三四刀，它不就成一个小柱了吗？ 嗯， 在那里边塞上芝士条， 刷上一层蜂蜜进烤箱烤去，大概5到7分钟的样子，出来芝士全化了，您把那个拿出来，它是拉黏的。 不是你这过瘾来了是不是？哎， 那你直接把这个馒头然后直接烤，你不放芝士，然后直接上那个烤炉里烤一下，然后烤完了之后或者直接平底锅稍微给它炸一下，出来之后蘸炼乳吃呢。 哦，是， 这也是一种吃， 你就刺激它， 也是一种吃。 谢了，谢了几位，赶紧的，我饿死了。 今天是16啊，这个都说15的月亮16圆，今天看月亮应该是正好的时候啊。我们再次祝各位中秋节后这一天快乐啊！我是夏明，哎， 我是王卫， 我是熊丽。 哎，还有我是杨多杰。 哎，接下来的节目是非常精彩的《打开文化之门》，明天再见喽。 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就这个 feel 倍儿爽， 怎么爽？ 全包圆一站式整装产品，提标成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5重滤芯纳米净水机，直滑式功能沙发，还不加价，爽不爽？就这个 feel 倍儿棒， 怎么棒？ 多款实木家具样板间，风格不重样，灯和窗帘全齐，还配3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还要多棒？ 行了，该说电话了。 4006068866，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学车就选公交驾校，60余年国企驾校，学技术就来这儿。报名热线83701668，83701668。 十年， 力部更好。 力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